其實佢有個配合㗎，我覺得。正正就係頭先講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佢要修復呢個地區組織。咁咧，一方面咧就撥多啲錢來，另一方面係咩咧？就係咧將嗰個嘅民政事務總署，嗰個公務員嘅權力奪走，奪咗去呢個民政事務局 嘅局長 嘅局長手上啦。局同署咧係兩個機構嚟嘅。我想告诉大家现在为什么教育政策会搞到这么旺呢、就是当时董建华呢在推行问责制的时候呢最先完成局处合并的呢其实是教育局。 教育局。 现在没有教育处的了。你以前记不记得我们小学会考证书啊你 有 小学会考 我没有没 有。没有教育处长李月挺这样签名的嘛在这里。教育处长很大权的。以前处长是很大权的。 你早了几年所以又有。 是啊处长很大权的。局处合并是什么呢就是说将处级个自主性咧，完全攞走，就变成系局，就控制咗个处啦， 有局长权， 系啦，咁公务员个地位就一路一路咁下降啦、因为处嘅官员咧，处长级官员都系 A.O. 嚟噶嘛，咁但系局嗰啲系政治任命噶嘛，个局长同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都系，咁而家民政事务局咧，基本上控制嘅资源系相当之大，因为杀咗局之后咧，董建华系走咗数嗰条扑街，佢系冇将嗰个权力下放俾区议会。所以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呢個係絕對呃人嘅。區議會嘅實際法定權力係冇增加到， 完全一模一樣嚇。 咁啊，你好清楚係啊， 我清楚係。 係啊，佢喺殺 由2000年到而家係喐都冇喐過。 佢就俾多咗錢，嗱兩樣嘢係唔同噶。係權力下放唔代表俾咗錢啊。係。俾多啲撥款，其實嗰個唔屬於權力下放嚟嘅，嗰個只係增加資源。 錢嘅意思就係好似以前兩個政局咁有財政自主權咁樣，資源之餘嘅話咧，佢點樣去運用啊？即係定期有呢啲資源嗰陣時係去使用嗰陣時有自己嘅話事權。而家唔係嘅，而家就係話啊，特首走出嚟整個 俾多嚿錢你， 十八區工程項目，未來幾年就多啲你啦，揞口費咁樣咧就話俾你聽，未來一段時間多咗一嚿錢你使啦，咁樣就 佢其實都唔係話俾區議會啊，佢係俾建制派政黨啊。要分清楚，佢撥落去嗰啲資源，如果大家頭先睇翻我哋嗰啲圖，你就知啊。其實佢點解要撥多咗咧？就因為佢要用呢個區議會漂白嗰啲錢之後咧，就攞咗去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代 Q 咗嗰啲錢啊嘛。咁所以我就話佢咪泵多啲錢落去咯，因為嗰啲納税人嘅錢嚟噶嘛。越泵得多嘅話，佢哋咪攞越大嚿咯。 係啊。香港就兩級議會咁啊，立法會嘅政制就未全面開放，冇全面普選立法會。咁佢哋又要民建聯、工聯會呢啲嘅，即係好似執政聯盟嘅政黨，又要養住一班新人啊、後生咁嗰啲。即係除咗即係你話中聯辦喺後面係去做統籌之餘嘅話咧，佢哋都有啲實力要俾翻佢。 梗係啦， 既然冇得俾權你咧，咁就透過區議會呢個咁樣架構咧，就俾錢你。 嗱，好簡單。嗰啲李卓人、何俊仁點解死啊？俾嗰啲工聯會小花殺死啊？好簡單啫嘛！我有咁多外圍組織，我要養起嗰啲小花容乜嘢先？專業黨工，佢根本上已經有足夠資源大到咧，係有專業嘅黨工。然後咧一屆選唔定你，下一屆再選。我用八年時間，朝朝陪嗰啲阿伯游水，朝朝陪佢哋落去嘘寒問暖，然後去酒樓嗰度派傳單。搞排舞班，搞太極班，成日齋餅種做到足，兩條先做，區議會有區議會做，自己政黨系統自己又再做。喂，大佬你咁樣搞兩搞，你今屆唔投，下一屆都投佢啦。 部署咗八年嘅，即係當年嘅中港武部住阿陶謹申，咪部咗八年，第二屆 就 陶謹申，阿武隊冧啊，淨陶謹申淨自己 走人 投降啊，冇再喺翻原本嗰個區嗰度咧，係去即係參與區議會選舉競逐， 隊冧咗咯。 係啊， 何俊仁喺大興定咩？ 大興屯門大興 係好多年，我記得。 同埋我想講咧， 明音走咗之後，佢已經喺度。 呢個唔係就係實務上邊仲有培訓啊，仲有乜嘢咧？呢個食物鏈咧。有一啲唔係去到好似即係你話培訓出嚟嘅前線嘅即係工聯會嘅小花、民建聯嘅新進一啲後生仔養住佢四年八年，提供個職位俾佢，甚至乎咧令到佢當選咗之後，好似呢個中港武就立即做呢個 區議會主席 嘅區議會主席，俾埋權、俾埋名、俾埋利佢。有啲嘅街坊唔係咁噶嘛，有啲嘅街坊公餘時間協助，咁點樣去籠絡翻嚟咧？就係頭先阿細良講，即係大規模或者大量嗰啲嘅居民聯會，咁佢哋喺嗰度咧就吸納佢成為義工。明明就不是很政治化的，但其实呢如果那个流动民主教室再做一些 mapping 的，你看回去到2003年的时候说这个23条